好久不见的这种抒情风格。也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音乐随心听，大家好，我是张婷。今天是周四啦，每到周四我们都会来听一听这一周的新歌，来看一看这一周有什么新的声音出现在我们的耳边。每到这一天我都觉得非常的激动，因为会发现很多之前难以想象的一些歌手的合作，包括有一些歌手是真的是打死我都想不到会在一起。比如说我提到郭采洁，你会想到她的甜甜的嗓音，包括她的一些性格甜美的外表，但如果我提到蔡国庆，可能你会想到她奶油小生当年那个称号哈，包括现在呢她依然是非常非常年轻的这样一个形象，而且她那一首唱了一辈子的365个祝福。那这一次呢他们是机遇也很凑到了一起创作了一首新歌，而这一首歌的名字非常简单，就叫做新365个祝福。 一刻都不可以离开你，怕你遇上小妖精，只想和你一起看风景，月亮为我作证，从来都不怕你不开心，我有最动静 点啦。 一年有365个日出，我送你365个祝福，时钟每天转了多少圈，我的心每天就会想你 想你。 一年有365个日出，我送你365个祝福，时钟每天转了多少圈，我的心每天就会想你多少遍。 一刻都不可以离开你，怕你遇上老司机，如果看电影，人生有啥意义？从来都不怕你不开心，我有最动听的歌声，为何你还对我眨眼睛？你说新歌都不好听。 有了， 一年有365个日出，我送你365个祝福，时钟每天转了多少圈，我的心每天就会想你 想你。 一年有365个日出，我送你365个祝福，时钟每天转了多少圈，我的心每天就会想你多少遍。 这一首歌就是蔡国庆和郭采洁的合作了，而他们这次呢是因为吴镇宇自导自演的《绝世高手》这一部剧正在热映当中，所以在电视剧电影当中两个人有一个合作，就有了刚刚这一首新365个祝福。 其实郭采洁的歌声还是一如既往的清新，一如既往的甜美。那蔡国庆呢，依然是在唱着自己的365个祝福，却有一些完全不一样的元素加入进去。歌词当中我听到有一句叫做新歌都不好听，但新歌都不好听吗？我觉得这个道理是行不通的。就是来听新歌，就是来听一听那些让我们意料之外的惊喜。而接下来这个乐队呢，他们已经很久没有发声了，这一次好像有一种孤注一掷的这种孤勇哈。唯一拥有的尺码，唯一拥有的筹码是我们的一生，这是来自果味维 C 自己的态度。 陪伴来自一份贴心的跟随，跟随来自一份对倡导的认同，认同来自随时随地对健康的提示，提示 是对健康的跟随陪伴。 As the life healthy oxygen， 减少尾气，我为城市健康代言。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九八六。 国内的新锐电音制作力量和美国的知名电音制作组合 Major Lazer 进行的合作，刚刚这一首听到的是一百种热爱。而这一次呢，音乐跨度非常大，李宇春也在这首歌当中去演绎了一种边唱边说的这种感觉，副歌部分有一种去提高了一些唱法的难度。说到李宇春的话，突然想到当年那个时候超女海选，他们上 PK 台为他们进行投票的那个时代好像已经过去了，但依然在我们身边去闪耀着他们现在散发出来愈加璀璨的光芒。而现在的年轻人都喜欢什么样的明星呢？他们会追求什么样的明星的关注呢？就比如下面这一个组合 TFBOYS， 相信很多人也是非常喜欢他们了，年轻一代的新偶像。那这一次呢，是 TFBOYS 当中的王源去发了一个新歌，歌名的名字让我想起了很多年前的一个笑话。当时是说坐在公交车上，看到路边的店铺的名字，觉得非常有意思，叫做阳光不锈，然后觉得非常的诗意，非常的文艺。等到公交车再往前开动的时候，才发现后面是阳光不锈钢。就是当时是把它当做一个笑话来听，但其实阳光不锈这个概念来讲，还是一个非常文艺的概念，也非常的不错。这次呢，王源的这首新歌就是用了这种概念，去唱一唱在校园生活当中的一种怀念和纯真的同学之情。 昨晚的选择题，答案却被你悄悄地写在手心。你是否会记起我抢你的橡皮，到现在竟没有机会还你。抽屉里还有你送给我的 CD， 和这轻柔的风停满整个夏季，那副歌的旋律都带着曾经，你用彩色粉笔写下真心。遇到你是我今生最大的惊喜，阳光不朽温暖着回忆，说的不离不弃，千言万语如今都藏进心里。你是我今生最大的惊喜，可以你面笑得多开心，同学不模糊的留言笔记，我时常会想起你。 是人们赋予时光的参照定义，区隔于不同阶段的零散记忆。距离是人们预计到达目标的长度，远近不是衡量它的唯一标准。速度赋予了它崭新的定义，驾驶速度的脉搏改变时间的距离。锁定你的洗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九八六。 幸福就像花期开到荼蘼，爱情留在秋天独自叹息，沉默的空气下起大雨，提醒我的孤寂，唱不完的情歌散落风里，说不出的秘密藏在日记，时光冲淡往事，鲜艳褪去，留下泛黄的痕迹。我们之间的爱情的像空气，而我依然承受不起，让往事在心里不停地堆积。珍惜思念会过期，我们之间的爱重得像空气，越想逃离却越沉迷，而回忆太拥挤，我无法呼吸，只能拥抱着空气，假装那是你，不曾远离。 刚刚的歌词觉得有些熟悉，包括刚刚的旋律有一些似曾相识的话，那么没错，刚刚这首歌其实就是十年之前孙俪演唱的那一首《爱如空气》。而当年的那一首歌，孙俪唱出的是女生对于爱情的不舍依恋难以忘怀，而刚刚听到这个男生版本的就是韦礼安进行重新演绎的。这次是因为贾乃亮和戴乐乐他们主演的电视剧《复合大师》进行推广，所以重新去编曲演绎了刚刚听到的这一版《爱如空气》。今天是周四，来听新歌的时间，继续锁定 FM 九八六。我们一段终点广告过后，继续回来听音乐。 哟，

Pumpkin grass with my Chicago lass in the real organic scene where everything was green. A kid and we split apart. Now I'm living on the road, and a little cocaine goes a long, long way to ease that different load. But that ain't all that I know. I wish I was an Aztec or a runner in Peru. I would build such beautiful buildings to house a chosen few, like an Inca from Peru. Hey Chicken 说的是在旅途当中去搭便车的人。而刚刚的这一首歌就是来自 Neil Young， 他这次唱的这首新歌说的就是在旅途当中去搭便车的一些人生体悟。也欢迎大家回到下半时段的音乐随心听，大家好，我是张婷。周四就是来听新歌的，所以话不多说，我们继续来听新歌。下面这一首呢来自 Coldplay， 这次他们又发新歌了，会在7月14号去发行一个全新的专辑，而这一次的这个最新单曲 Aliens 首先上线，所以我们是先听为快吧。 Just an alien. 陪伴来自一份贴心的跟随，跟随来自一份对倡导的认同，认同来自随时随地对健康的提示，提示是对健康的跟随陪伴。 As the life healthy oxygen， 减少尾气，我为城市健康代言。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九八六。 拥抱燕归来，难道跳入了悬崖，随过往而深埋，才能有幸重温你悄然走来。有泪无伤，再多的哀怨也不过无望。我闭上眼，停止再去回想阵雪覆盖，有多远苍天才拥抱燕归来，难道掉入了悬崖，随过往而深埋，才能有幸重温你悄然走来。有泪无伤，再多的遗憾又能够怎样，梦醒 汉来演绎的柔情。刚刚听到这首歌就是来自信去演唱的泪伤。这首歌呢其实是一部电视剧的主题曲，就是要即将上映的最玲珑的一个主题曲。听到苏建信去唱古装的这种古风歌，还是有一点点超乎想象，所以就是在今天这个听新歌的时间可以来感受一下这种奇妙的魅力哈。因为听到苏建信都是在唱离歌死了都要爱，包括一些其他的非常非常外放的这种情感的歌曲，这次呢是来演绎一个古风的这样的情感交织，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 接下来听新歌，下面这首新歌来自谭维维，而这一次呢，这个新歌是电影《绣春刀·修罗战场》的主题曲。这部电影由宁浩去监制，包括像张震、杨幂还有雷佳音，他们都去在演，这个片中有表现。说到雷佳音，可能要想到最近他正在热播的一部电视剧，就是《我的前半生》，我也正在追剧当中。想象在剧中那样的一个人物跑到绣春刀的修罗战场当中去舞刀弄剑，是什么样一个景象呢？这首来自谭维维的《绣春》，来听一下吧。 古来情意真章，但见 陪伴来自一份贴心的跟随，跟随来自一份对倡导的认同，认同来自随时随地对健康的提示，提示是对健康的跟随陪伴。 As the life healthy oxygen， 减少尾气，我为城市健康代言。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九八六。 有多少成长因为一个谎，还是为了真相？有多少过往应该深藏，还是本该遗忘？如野草滋长，冲破土壤，只为一线阳光。纵战火未央，烈焰燎原，烧不灭希望。有多少脸庞回首再望，不复最初模样。有多少对抗彼此心伤，何日比翼飞翔。说辜负理想，还有什么值得孤身前往？等纷繁尽散，星火重燃，彼岸鲜花盛放。我愿这手掌抚平创伤，把悲痛都埋藏。我愿这胸膛抵挡 开始的轻声哼唱到最后的大气磅礴，这是来自刘惜君这次演绎的《志士原上草》，而它呢是电视剧《楚乔传》的人物曲，听到有一种别样的感觉，有一些交响乐的元素加入进去。那这次也是非常不一样的一个尝试，去演绎了一种东方的魅力。看看时间，要送上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了。最后一首歌曲来自小月老板，他的声音是非常有辨识度的那种，带着戏腔，去弹着吉他，去唱着歌。这首歌呢，他说要唱一唱后海。刚到北京的那会儿，他说为了维持生计，不少音乐人都会在后海的酒吧去驻唱过。说出来这些可能就是一个每个人的经历而已，而形形色色的酒客，包括遇到的各种人，都给了他们生活的魔力。所以最后这一首歌就是来自小月的后海，我们明天再见了。 来到北京，他找个酒吧，想换个环境，老板豪爽，但有点社会习性，告诫他干活勤快，多拿点酒水提成。每当夜幕降临，女孩穿梭流动，酒气弥漫心底，她开始放松。还在北京，每天混在后海，觉得自己还行。想放空，一片美丽的海水，一场热闹的光景，一些生命纠缠不清，一颗忘记爱。 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 北京。